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我是你的朋友古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请朋友们欣赏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西贝柳斯交响曲芬兰颂、图内拉的天鹅、传奇和塔皮奥拉。下面就请大家连续欣赏。连续欣赏。